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76集，胡七十九叉腰道：“ 我胡门修行，先学人形，再学人语，学人语又得先学鸟语，学尽四海九州的鸟语，全会了才能学人声，可辛苦了。这鸟不行，我才教了他17、8套，就学不进新的了。” 蓝河赶紧道：“我觉得应该是多听多学，多做练习，各位肯定都懂。”他被围攻的有些受不了了，站起来想要告辞，老头们还恋恋不舍，尤其是窦老爷子，蓝河都要出内院了，他还在小声叮嘱送福坛，并传授多送礼物的经验。你看人家蓝河又聪明又招人喜欢，家里人还多才多艺。门口胡七十九和白五也在嘀嘀咕咕，蓝河觉得奇怪，胡七十九单方面聊天常见，白五回话就不多见了。他问道：“喂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”胡七十九笑嘻嘻的道：“ 白五说你和小宋挺配的。” 蓝河心头一跳，脸上也有点发热了。 胡说八道， 最近好像真的有些暧昧，难道白五这样的自闭者都能看出来？ 你看他家院子又大又宽，你们真配。 再说你刺没了。 这时候宋福坛也出来了，蓝河为了缓解心情问他：“爷爷跟你说什么呢？”“ 没什么，就是让注意安全。” 宋福坛想想都有些无奈，反问道：“ 你们在说什么？” 一样，我让白五注意安全。 白五傻眼。在柳春阳的疯狂后期之下，追也在近日发布了第一款预告片，蓝河欢天喜地的转发，之前在其他剧组认识的朋友也都在帮他转发，妈妈粉们也相当支持。这预告片透露的信息也不是特别多，有把蓝河第一次见面和男主角斗鸟的片段剪进去，歌哨声悠扬，配上蓝河笑起来的样子十分阳光，根本想不到是幕后 boss。 大多数人看完都以为他这个男二就是男主的好队友。柳纯阳的片子关注度向来高，男主陈星阳也是人气实力并存，还是陈星宇产后头一次参演，虽然是客串吧，也有点噱头。蓝河的脸着实适合大屏幕，也不枉他为此控制饮食，在杨氏预告片一发，许多不曾认识他的观众都对这张面孔留下印象，甚至有一眼动心去查着演员的。主题是 追，终于放预告片了， 我爱刘春阳。 内容是 他真的好会拍，好会拍，我第一次 get 到陈星阳，原谅我之前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都是他的黑历史舞蹈。看预告片感觉是那种皮皮男主，有时还会装逼，演不好真的很油，但他就挺清爽帅气的。 还有一个演员的镜头很惊艳，阳光下翻墙的少年太灵，太惊艳了。我查了下，叫蓝河， 离我也太甜了吧，戏份貌似也不少，是男主的队友吧？这个类型我真的可以了，以前为什么会错过？ 我也刚看完预告片，我妈一起看完了，她很喜欢蓝河，说没想到这么年轻。 我姐姐也喜欢蓝河，特意为她点开了预告片。 是我孤陋寡闻吗？看到你们这么说，我寻思是不是以前专演家庭剧，所以错过了。但是刚才搜了一下，好像也没拍什么婆媳剧。 我妈就不一样了，给她看了预告片后，她很茫然地说，蓝河老师还会演戏啊。 有笑道，顺便楼主，我建议你去查一下育儿博主蓝河。 我是楼主，我回来了。对不起啊，刚刚浸淫在知识的海洋里， 我女儿才一岁，在 在他微博看到了好多知识点啊。 我是进来帮催柳春阳的，请问你们可以正楼了吗？ 正楼正楼，燕京碎石记也快播了，看了一些路透，感觉陈星阳和电影里差别还是比较大，蓝河倒是和电影里一样甜，这个还会被吓到动图笑死我了。听说陈星宇也客串了，不知道是什么角色。 网上搜不到蓝河的资源，看了预告片真的好可以，放鸽子时特别帅，但笑起来时又好甜好灵。柳春阳，快点带他们出来营业宣传啊。 冲进来表示我家以前的邻居大爷有参演这个电影，或者说技术指导，他是养鸽子的，拍完回来还跟我们说片场有个演员是鸽王体质，但是他暂时不能透露是谁，现在看预告片难道是陈星阳？ 应该是吧，看起来很会指挥鸽子的样子。 鸽王，联想到了不好的东西。 鸽王的意思是鸽子们都很喜欢他。 哇，孙家又涨粉丝了。 胡七十九热烈播报，他已经是蓝河的兼职助理了，赚点零钱可以玩斗地主。其实蓝河微博的评论一直不低，但下面多是妈妈粉在讨论，有时胡七十九也会回答问题。这次最新一条微博下头则都是看了预告片过来夸的，不少被蓝河那零星镜头秒了的来表示期待看正片，就连白武都忍不住探头看了一下。白武对网络这种工具虽然不熟悉，但是相当有好感。想想啊，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个地方，可以讨论对话，但是不必见面，而且当你感觉不适，随时可以退出群聊。 还有问歌王的，陈星阳为什么招鸽子喜欢？ 胡七十九又念了一条， 陈星阳是星宇小妹妹的弟弟吧？ 蓝河茫然道， 陈星阳招鸽子喜欢吗？算了，这个不用回，不知道是不是剧组搞的宣传。 因为影片里很多鸽子镜头，来点人鸟友爱的宣传好像也说得过去。柳纯阳的片子宣传经费还是不少的，他一时未想到这条和自己有关。这个问题的真相直到宣传阵势越铺越大，柳纯阳开始带着演员们上节目才揭晓。预告片放出来一段时间后，剧组的演员也该上节目做宣传了。蓝河和陈星阳在录制《燕京碎石记》之外，就是和剧组跑各种宣传。蓝河这个男儿没多大名气，虽然也跟着，但重担都在陈星阳和柳纯阳身上，大多数做个摆设，偶尔需要配合说点话。一个直播采访上，主持人问出了提前商量过的问题。刘导啊，这部电影鸽子是个很重要的元素，那我们想知道动物拍摄其实是比较费事的，有没有什么困难趣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？ 还好，我们的鸽子呢训练有素，又请了位老把式来指导，但确实呢还是遇到了困难。这些鸽子主要是和陈星阳蓝河接触，但是鸽子吧都怕蓝河。 哦，怎么说？ 就是怕呀，见了他就躲。 主持人看了一眼弹幕反馈，只见上头全是问号，还有少数表示鸽子本来就容易受惊，怕不是你演员吓到人家了。 那是为什么？这还是个未解之谜啊。不过我们当时录了视频。 一说起这个，柳纯阳的炫耀劲儿又上来，让人放视频。怕涉及到剧透，暂时没有把后来录的杀青时鸽子都爱上蓝河的视频放出来，只放了鸽子面对蓝河瑟瑟发抖的。只见屏幕上人来人往的片场，鸽子们原来在鸽笼中安分地待着，并未因为行走的工作人员而产生多大的反应。此时蓝河在柳纯阳的指挥声里老实靠近鸽笼，他所到之处，鸽子们就疯狂碎步后退到所能离他最远的地方，两只脚抵着笼底拼命挤，挤得身体都倾斜了，和其他人经过时产生鲜明对比。 而且可以看出来他绝对没有故意去下鸽子。还不止一次，有好几个片段其他场景内也有，包括蓝河穿着戏服努力靠近不情愿的鸽子，现场的观众和弹幕一片喷笑， 这效果也太像动画片了吧。而且这个演员看起来明明可可爱爱的呀，被鸽子嫌弃后还一脸手足无措，心疼，鸽子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 蓝河露出无奈的笑容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鸽子的主人当时说可能是气场不合。 柳纯阳说道，所以啊，拍摄的时候蓝河比较辛苦，需要抢在鸽子反应之前完成一些动作，不然鸽子就成这样了。 网友这才恍然大悟，哦，这么个鸽王啊。因为鸽子表现得太有趣，加上宣传方面的推动，这段视频被转得到处都是。柳纯阳说， 拍电影好难，鸽子说做鸽子才好难，试镜时为什么不告诉我有他？ 我去，哈哈哈哈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事？之前有风声说陈星阳是鸽王，大家还猜他特别招鸽子喜欢，结果是这样的鸽王。 2333，看鸽子的脚，他是真的有在用力，浑身透露出不想接近的气息。 天哪，演员好可怜的样子，还要被迫演得很会养鸽子。难道这演员的本体就是催更狂魔，所以每次鸽子们看到了会瑟瑟发抖？ 立刻做成动图，向催更势力低头。 催稿三连 GIF。 你不要过来，我死也不会交稿。 不但有网友二次制作的动图，连漫画也出来了。漫画作者叫 Lily， 最近几个月在微博连载的小萌漫《我的阴间搭档》还挺有人气，但是因为工作太忙，更新慢，一直被叫歌王。大约是读者发的这个动图多了， Lily 也看到了，还忍不住出来画了个同人漫。圆滚滚的鸽子们眼含泪花挤在角落，旁边还有个呆萌无辜的男孩，配文是好巧，之前因为工作还路过了片场，见过这位演员和鸽子亲密互动，当时也笑了，没想到嘿嘿，忍不住摸一下啦。下面全是粉丝狂喊， 他在画这个梗了，好萌，但这不是你不更新的理由。原来太太竟看过现场，太太你到底是什么工作？ 这图被追的官博转了，还艾特了蓝河。蓝河看完缓缓点开博主主页，盯着名字和代表作看了半天，唉，还是转发吧。差不多同时，燕京碎石记第一期也开播了，收视还挺高的。一方面因为处于追的宣传期，宣传效果相辅相成，另一方面这不是据说玄光老师会出镜吗？结果节目中玄光老师压根没有正面镜头出现，本来就只是几句解说了，镜头要么是侧面，要么是背面，再要么索性画面都不在他身上了，少数正面都是集体镜头。 被骗了，被骗了，这样京城台也好意思宣传是玄光首次参加节目，镜头还不如路透拍的多呢。 所以那个帅哥真的是玄光老师啊？为啥不露全脸？应该说为啥不去拍戏吧，是好看的。 这和没参加区别真不大，所以玄光是欠了京城台钱吗？含泪参落。 我还以为玄光是声优了。 别说，声音确实也好听，解说词也很美，自己写的吗？ 声音出演玄光。 至于蓝河，在大家看来就是个可爱弟弟，陈星宇相当照顾他，他自己也是乖巧完成任务，偶尔吐槽显得活泼，预告里还被泥人吓得一惊一乍，更加深大家看完追预告片留下的印象了。就是没有看过预告片的，许多人也看过那个流传甚广的动图，就觉得这个演员长相性格都很可爱的少年， 加上那个育儿博主的人设，还多了一些温柔。追陆续又放了几款预告片，但怎么也不会直接把蓝河就是大 boss 给剧透出来，虽然有他克歌少的镜头也看不出什么，所以当新粉冲到蓝河的微博下时，还是大喊弟弟，表示这个弟弟好甜好灵。 我要为了你去看追了，不要让我失望啊。 蓝河还没回复呢，柳纯阳神出鬼没的在评论区里表示 一定要去看，正片里更甜。 蓝河无语，刘导这算不算欺诈？由于这段时间的曝光，蓝河下楼丢垃圾时，小区都有邻居认出他来了。除了预告片的投放，估计更多因为燕京碎石记在京城的收视比其他地区更高。录制新的燕京碎石记时，围观群众也不只认识陈星宇和陈星阳了，还能喊出他的名字了，就是老有小姑娘喊蓝河弟弟。转场时蓝河上了车，里头暂时只有他和宋福谈，外头的观众小姑娘又招手喊蓝河弟弟再见，搞得他哭笑不得，这个看起来年纪还没他大呢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